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三集。迟志涵会成为知名美食视频博主，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做菜非常干净利落。先把长发挽成发髻，然后戴上帽子、口罩，系好围裙，最后洗手。几个不同颜色的一次性手套搭配不同的菜刀，红色的切肉，蓝色的切水产，绿色的切蔬果，白色的和面，全程动作很少有停顿，井井有条，并且案板和厨房仍然保持得干干净净。迟志涵做菜后再也没有往摄像头方向看过一眼，再加上齐宁也在齐城边上一起看监控，齐城除了仍然流冷汗外，其他的症状并没有变严重，而渐渐的也真的被迟志涵做菜的样子吸引了。迟志涵第一步居然是做烤鸭，拿出之前已经用蚝油、花椒粉、五香粉调成酱腌制风干了12个小时以上的鸭子，熟练地用蜂蜜、香醋和生抽调好酱汁，在鸭子全身细细抹匀之后放入了已经预热好的烤箱，然后换了白色的手套开始和面。要做出筋道的手擀面团需要力气，加入一定比例的冷水和鸡蛋后，身形单薄矮小的迟志涵垫着脚开始用力揉面。齐城有些不安地在躺椅上动了动， 他努力是为了能争取到这个工作，你出的题目越刁钻，对他来说越有展现的机会。 秦宁知道齐城是因为自己出题太刁钻而内疚，尤其是亲眼看到自己出题后对方的付出，这样的场景对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形同煎熬。当然秦宁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对齐城的安慰作用有限，他能做的也只有给他倒杯水，来防止他因为冷汗过多而脱水。 是不是觉得我们对你太严了？ 齐城小他3岁，算是他齐宁从小看着长大的。齐城发病的时候他正在国外留学，等回来的时候，那个爱笑爱撒娇的弟弟就变成了只愿意睡在衣柜里的心理障碍者。齐宁当然也会心软，尤其是看齐城现在冷汗淋漓却仍然坚持坐在这里的样子，可他更希望齐城能够回到以前的样子，不用太阳光，但是最起码不要像现在这样渴望与人交流，却只能躲在监控器后面。 不会，有治疗方案总比绝望好。 这样代表家里人还没有放弃他，虽然这种不放弃对于已经绝望的齐城来说形同凌迟。迟志涵在醒面的时候用红白萝卜、甘蔗、玉米、卷心菜和黄豆芽炖了一锅素高汤，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他完全不知道面试人的口味和禁忌，也不清楚这人说的吃不出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按照常理，他应该做出一碗和阳春面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口味天差地别的东西才能算是贴题。所以最初他想用剁碎的鱼蓉抻成面条，让这碗面从根源开始就完全不同。但是真的开始做了，他突然就改了。在心里反复重复了几十遍面试人的原话后，他把主食仍然换回了面，一碗吃不出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最终应该仍然是面才对。这个临时改动太颠覆，他心里没底，也担心这件事被林金武知道了，他估计又少不了挨顿骂。有些懊悔自己突然的临时起意，迟志涵没忍住，又瞥了一眼摄像头。齐城和齐宁都没料到，看起来胸有成竹、有条不紊的迟志涵会突然停下来看摄像头。齐宁迅速站了起来，挡住监控屏幕。齐城今天的状态太紧绷，他害怕迟志涵这样突如其来的动作会让齐城彻底缩回去。 但是让人意外的，齐成居然坐直了身体盯着屏幕，眼底有奇怪的光亮。齐宁对齐成这样的异常反应很不安，身体微微避开，让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监控屏幕。自己是不是真的逼得太紧了？也许听大哥的话带齐成去美国，可能才是最稳妥的方式。齐成抬头和齐宁对视，语气因为激动显得有些急。 他刚才的眼神就是我这次漫画里主角的眼神。 他的漫画主角因为遭受多次陷害，一直在厨师大赛中失利，最后的淘汰赛中，主角临时起意换掉稳妥的题目，准备剑走偏锋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眼神。这个场景齐成始终不满意，揣摩不出人物当时的情绪，画不出来，卡了很久。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齐成迅速截屏，放大了池之涵那张戴着帽子口罩的脸，一双眼尾微微翘起，黑白分明的圆眼此刻看起来有些心虚，也有些野心。剑走偏锋是因为志在必得，醍醐灌顶，完美契合。甚至因为兴奋，从看到那个眼神开始，他就忘记自己有没有再出冷汗。 我去画室。 齐成几乎是立刻起身往画室走，眼里已经没有了其他东西。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的齐宁下意识地拉住齐成的胳膊。 哎，你还在面试呢。 刚刚入夏，齐宁掌心的温度隔着齐成的薄外套很快蔓延开来。刚刚摆脱了压力影响的齐成全身一僵，哪怕齐宁已经反应很快地松手，并且后退给他提供了安全距离，他仍然觉得刚才被握住的地方像被刀割了一样剧痛。齐成咬牙忍住这种痛觉，试图通过对话来转移注意力。 他已经合格了，我要一碗没有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猪油，他用了素高汤，担心味道寡淡，又烤了烤鸭，烤鸭的味道比猪油霸道，他现在准备的这碗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手臂仍在剧痛，齐成苦笑，把自己幻觉里看起来已经血肉模糊的手臂藏在了背后。齐成昨天出这道题是有陷阱的，大部分人听到这个要求第一反应通常是去改变面的质地，把本来的面粉换成其他食材做成面，所以池之涵正常揉面的那一瞬间，他就知道他合格了。 和他签约吧，按照之前四处的合同，一个月为期。 因为那个眼神，也因为自己嫡亲堂姐只是握了下他的手臂，他就无法控制地产生了幻觉。他或许已经无法被救赎，但是他的家人需要安心。对门那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出场就让他意外，甚至有了收获。他并不指望女孩能够救赎自己，但是女孩做饭的方式可以成为他漫画的素材，那种眼神和他漫画中的主人翁性格完全贴合。而沉浸在漫画中的时候是齐成最正常的时候，正常的呼吸哪怕只是短暂的他也迫切需要。画室里面那些笑容狰狞的女孩画像仍然铺满了一整面墙。齐成交代完就坐在画室门后盯着自己的手臂，那上面仍然是很清晰的血肉模糊，痛感真实存在。哪怕他告诉自己这是个幻觉，但是因为太真实，真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已经彻底模糊。齐成就是这样长期在这样颠倒黑白的世界里慢慢地失去自我。赵医生开给他的药似乎又开始失效了。齐成捂住脸，本来就苍白的脸因为疼痛显得更为苍白，无助地在这个全是他梦魇的画室里 近乎自虐。迟志涵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面试，四个小时计时声响起，齐宁就踩着点走了进来，而迟志涵刚刚把所有的菜码放在一个精致的碟子里，青色的黄瓜丝，黄色的鸡蛋丝，红色的辣椒丝，以及切得很整齐的烤鸭胸脯肉。另外一个面碗里就是一碗素高汤做的阳春面。迟志涵本着反正已经出格的想法，干脆连葱都没有放，把黄瓜切成葱末的样子撒在面上，边上放了一个两面焦黄的荷包蛋。齐宁神情淡淡，看不出情绪。迟志涵看着齐宁把面条放进食盒，端走那碟色彩缤纷的菜码的时候，抛下林金武让他少说多做的原则，还是开了口： 这面三分钟后吃，温度和口感最好。口味温和的人可以先从鸡蛋丝和黄瓜丝开始，喜食辣的人可以最先放入辣椒丝，不习惯太素口味的人可以先吃烤鸭。 迟志涵一字一句地交代完，想起自己反正不可能会通过，嘴角扯起了一个淡淡的笑。 这碗面我花了很多力气，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是你，会先吃哪种？ 如果是他自己，一定是宁可吃泡面，也不会为了一碗面折腾四个小时。可是这样的话，当然不能说。 如果是我自己，和面的时候会摘下手套，有人味的面团味道会更好。 两人陷入安静。齐宁大概没料到这样的答案，关食盒的手顿了一下，看了迟志涵一眼。迟志涵也没料到自己在高度紧张的时候还能胡说八道到这样的境界，索性破罐子破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空气凝固了片刻，齐宁笑了笑，伸出右手： 恭喜你，你面试合格了。 啊？因为我刚才的回答？ 迟志涵懵了，不是不招女私厨的吗？这算不算喜讯？可是这面都还没吃呢，他花了四个小时。半小时后，迟志涵终于顿悟，这绝对不是喜讯。他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去关心自己做了四个小时的阳春面到底评价怎么样，因为那碗面被放在食盒里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被动过。半个小时，再好吃的面都已经泡成了疙瘩。况且迟志涵面前还有更值得无语的事。 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只能住在这里，那买菜怎么办？ 这地方开车进来都需要五六分钟，徒步出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他得要24小时待命，也就是说他得在这个荒郊野外住一个月。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 Let's get together over me.